来自范范演唱的《大风吹》。这两天呢，全国各地都在降温，确实风挺大的，希望各位都能够注意保暖，让自己的状态和心情都处于暖暖的感觉里。好，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一听到这个前奏，今天过生日的爱笑的姑娘就真的开心了，生日快乐。今天深圳也突然骤冷，哎呀，单身的朋友们也要暖暖的幸福快乐啊。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听暖暖。好，从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这份音乐祝福已经飞到你的耳边了，请好好接收，请好好的快乐。 一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很香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太阳熟悉的安全感，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都更好，把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好。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都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10号过生日真的让人觉得是很圆满的。而且呢，我总觉得天平这个男也好，天平女也好，都很好看。今天还是刘昊然的生日呢，你和刘昊然一天生日，生日快乐。 我听懂的弹奏着故事里的首尔歌，缤纷的音乐盒，不满还旋转着，我听懂的 唱，每起点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沿着那西边就有使者的身影，我总是看着风中有一个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竹林，看着山顶如棉花糖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音量，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而你怎么说你会想着这爱情，那场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是不是真的有谈话这件事情。我听懂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和木马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亲爱的这首歌有梦就大声唱歌。我把手中手一直的走，紧紧的像你的努力盼过雕像闪烁，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友情难以割舍，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头，还有干净泉水打过掌印，橘子也成熟，田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珍惜那永久，这就是爱的手。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板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板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来自潘玮柏演唱的《亲爱的》，要送给静静的十月，今天呢也是他的生日。我的听众都好好看的，真的，你身边的天平男天平女都可以关注一下，非常漂亮，很有味道。生日快乐，同时呢106.1今天也是你的生日啊，也要祝你生日快乐。那首很苦的《你的生日》，我们看看男左女右能不能让叶谦演唱一下。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这位张震点播的《耿耿于怀》。风 吹过，阳光洒满了窗格，我们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难以长大与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十七岁的我，总爱傻笑着抬头看你说，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时间是一个。这些经过 计较那家咖啡屋，路牌已褪了颜色，有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哼着你唱过的歌，坐着从前的辆车，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点播这首歌的朋友，他也非常喜欢那一部《最好的我们》。如果现在你刚好是在最好的年纪和最好的同学们在一起，真的要享受这段青春里最宝贵的时光。就像此刻谢晓小溪，他说今天我们宿舍里的小伙伴们第一次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地一起吃吃乐乐，有你们真的很幸福，珍惜现在一起的时光。还有我们宿舍现在第一个已婚妇女，看来你这是研究生的宿舍吗？新婚快乐，对我们这位已婚妇女说一声，然后我要点播一首小幸运。好啊，小幸运这首歌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然后真的好像听着听着自己生命中的小幸运的数量也在增加。祝福你们一直会有这样的美好感觉。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忍着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 幸运送给此刻和宿舍的姐妹们一起听广播的这位朋友。这首歌呢，我想送给一位叫做，这是什么？三大爷是吗？他说7年前大学的时候拿 MP3 听过你的晚间节目，时隔好多年偶然听到爱得更久点，还是熟悉的声音，还是熟悉的自我介绍，希望在电台里一直都可以听到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感谢这位听友的回归。你要点播那首歌，今天晚上没有在直播间，所以呢为你换上很多朋友一听到点歌节目都会想起的电台情歌，三大爷爱吃肉，希望你能够常常感觉到广播给你的那种青春时的美好心动的滋味。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呢先到这里，如果你也需要我帮忙的话呢，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吧。 名团来了，大师来了，德国小提琴名家安妮索菲穆特携手波兰华沙交响乐团，10月17日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致敬潘德列斯基85岁生日音乐会，创作生涯经典作品汇集呈现，年华与智慧绽放光彩，攀登当代严肃音乐创作高峰。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古典与现代碰撞摩擦，感受欧洲民族乐派创作精华，详询6655000。

危在古代其实就是秦巴山区生长的豌豆苗，而这次的音乐剧讲述的就是西周厉王时期秦巴山军人戍边以微草寄托思乡之情的故事。故事中有战争、爱情及家国情仇，透过古代那些看似渺小而脆弱的生命来告诉观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生命，如何面对生死。值得一提的是，为音乐剧担任作曲的邹航是国内新生代作曲家代表人物之一，惊天动地、暖秋、共和国往事等影视剧的音乐和主题歌词曲都是出自他手。邹航说，这次他将在中国传统音乐风格中融入现代音乐元素，并围绕剧情推出30多首原创歌曲，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诗经音乐审美和体验。最后来关注美国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明天起再次来京演出，并且在世纪剧院连演10场。音乐剧改编自普契尼歌剧《波西米亚人》，讲述了一群生活在纽约的年轻人住在租来的房屋里，怀着各自的抱负为理想不懈努力的故事。他们生活窘迫，有着疾病缠身，甚至患有绝症，但是始终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梦想和信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九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欢迎各位为亲情、友情、爱情派送祝福。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叫做张英强的听友要送给女友秀君的。他说听晚间节目已经有四年了，也是我和他在一起整整的四年，希望我们在北京一起相互依靠，相扶到老。点播这首《追光者》，希望你知道我会一直追随在你身后。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 一起要给对方的那种美好的东西。张英强还有你爱的人，愿你们在北京能够越来越幸福。继续今天四周年的脆皮盒子要送给大猫和自己的，他说今天是我和大猫扯证四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什么礼物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点播一首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作为我们拿到结婚证书四周年独特的礼物，希望我们甜甜蜜蜜爱得更久点。好吧，我们带来一版女生演唱的《月亮代表》。 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来到10月10号十全十美爱的更久点，这个晚上最后一份祝福的时间。这首歌是来自那英演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很多人喜欢你，很多人会在你的某个阶段里和你聊过天，请你吃过饭，但就是没有在你最难过，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还在你的身边。而这个人他一直都在， 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后，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